这样说起来，学佛的人首先要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具足实德能。实就是实性，也就是此地所讲的本觉明心，也就是本经所说的六根的根性。这是真实，相信自己具足一切德、一切能力，这样才能够有成就。如果要是失去了信心，唯信心外有佛，心外有法，那我们依然是不得其门而入。即使是在经论注疏里面，我们也无法正确的理解教义。所谓愿得如来真实义啊，如果是教义都不明，在修持上当然是障碍重重，而功夫不得力。这个地方就是教我们要认识事实的真相，然后就可以确切地明了我们本觉明心在日常生活当中大放光明啊。不无所不觉，实非亦无损之妄见可比。这是或上文然见损者终无见究，学佛的人最低限度要到这个境界才得真实受用。法身般若解脱才有门径可循呐，才有方法可入。今天我们就讲到此地。这一节的经文是我们特别补讲出来的，希望同修要深深体会这个意思。经文不长，文意婉转委屈，佛的用意很深，悲心苦切，我们要细心地去体会，依教不起。而后才能做到自利利他，同源同治。